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旅游广播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贵州旅游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明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越。 哎，其实在每座城市呢，都有一些地方哈，或者旅游的景点，以前它可能不红，哎，突然间这两天就红起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被人炒红了嘛，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就大家来这儿啊，不去拍个照，不去打个卡，感觉好像就没有来过一样。 是，没错。那说到咱们大贵州啊，忽然之间就可以说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火得一塌糊涂了。比如说是花果园湿地公园，还有黔灵山可爱的猴子，以及夜郎谷和美食小吃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独具贵州魅力的独特的东西也是被众多的网友们给打卡了。 很多人都按捺不住哈，就是准备不远万里的飞过来要打卡，就来看看这些独具民族风情的城市游览地。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呢，也是这些。那在贵州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呢？ 哎，是，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花果园湿地公园了。可以说来到这里的众网友们，这里是他们的必打卡地。 对，而且啊，有一座房子是他们必拍的。这个房子呢，贵阳其实很多本地人管它叫贵阳白宫。 哎，是。 但是对，它其实是一个艺术中心，里面呢经常会开一些像展览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挺不错的地方。从外形来看呢，是像城堡一样的。当时还有很多人流传啊，说这儿是老板的家，然后说在里边啊，估计都得开车走，因为特别特别大嘛。 是， 但其实不是的，只不过因为外形特别漂亮，而且到晚上的时候灯亮起来啊，你能感受到它那个灯火辉煌的样子，所以呢也成了在贵阳打卡的一个网红地点之一了。 没错，而且在这个白宫的前边还有一个花果园湿地公园，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到了晚上或者说是在白天晴朗的时候，它都会有音乐喷泉的表演。 还有很多呢，就是流行的广场舞大妈哈，在这儿，时尚弄潮儿嘛， 没错， 在这边来跳广场舞。我们还可以在看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欣赏一下大妈们的舞姿还有动听的音乐。 是，没错，有很多的旅行爱好者们来到了花果园湿地公园呢，因为在花果园湿地公园附近有很多的酒店，所以说这里呢离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可以在花果园湿地公园的附近来散一散步，然后感受一下当地咱们贵阳的一个人文风情。 对，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都在这边。像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花果园特别值得玩哈，还有奇幻冰雪王国。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想去拍照？ 没错，这个奇幻冰雪王国呢，确实是一个避暑消夏的好去处。来到这里，你可以瞬间的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并且还能够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这里呢，有走过童话般的原始森林，并且呢，你还可以穿过草原的蒙古包，以及踏上绚丽的翡翠桥，来到属于你的冰雪世界。 对，在这个地方还有特别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像用真冰真雪去打造的一个360度过山车，冰雪版的过山车哈。玩的时候就想着万一冰化了怎么办。 当然是不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不过每次我玩过山车的时候，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我玩那种真实的过山车嘛，我其实是不害怕的，我最害怕的就是设备会不会出问题。所以我的心理恐惧感会很强。除了过山车之外呢，它还有一个720度的滚冰桶，然后还有百米极速滑道和冰上的碰碰车。既能够满足我们小朋友的需求，又有一些刺激的元素存在，非常适合到一家老小一起去玩的一个冰雪世界。那它呢离贵阳也是比较近的，就在贵阳市花溪区青岩谷镇的北门处。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三个网红打卡点呢，就是位于贵阳市与清镇市青青路和百花路的交汇处的时光贵州小镇了。那这个小镇呢，地处在贵阳的清镇市，是贵州典型的屯朴文化的遗存地。在这里啊，你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明朝的调北征南的屯朴文化精髓，以及海纳百川的民国时期的老贵阳特色。当你穿过小镇的时候，就仿佛重温了贵州600年来的繁 繁华文化盛景，并且呢，小镇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一座座仿古的建筑更是贵阳甚至是整个贵州地区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溯源。如果说你要是想让自己的旅行更加的有深度有内涵的话，那么时光小镇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一站。 对，淳朴文化其实也是很多来到贵州的朋友特别想要去了解的。一方面呢，是它这个地方保持了非常完好的汉族文化。在明朝的时候嘛，他们从其他地方迁徙到这儿，然后呢，就像一个把自己围在屯子里一样哈，然后把这个文化呀也牢牢地锁在了这儿。所以你想感受到一些古文化的话，其实去到时光贵州小镇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这里呢，除了这些古老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新鲜的元素嘛，就像刚才超越介绍到的很多这种新鲜的小镇啊，然后仿外国风情的还有仿古风情的建筑在这里碰撞合并，你能感受到很多种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的气息。 没错，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拍照特别好看，而且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拍的照的，这种感觉 是，所以才是网红打卡点嘛，对不对？ 嗯，还有青岩古镇其实也是特别推荐的。 嗯， 这里除了古镇的一些风情之外，其实很多人去打卡是想要去吃它的猪脚。 哎，没错，卤猪蹄儿。 对，青岩古镇的猪脚啊是出了名的肥而不腻，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那个辣椒水蘸着吃，你就感觉啊一人一斤那都不够吃啊。 是没错，那除了我们在品尝这个卤猪蹄儿的时候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青岩的冰粉，还有一些烤豆腐等等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美食和小吃，同样也是能够让你在我们这一次的网红打卡地当中品尝到当地的一个特色风味小吃。 嗯，青岩的豆腐果哈也是很出名的。它这边的豆腐呢是搓成像圆圆的一个形状，那豆腐里边其实是比较嫩的，但是外边呢已经炸得有些焦了。你把这个豆腐轻轻的撕开，然后把刚才说到的那个辣椒水儿倒进去，咬着吃啊，满口都是爆浆的气息。 是，那同样呢，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青岩古镇就位于贵阳市的南郊，距离市区大约有29公里，同时呢，也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并且还被誉为了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那这里的建筑呢，也是依山就势，布局合理，不仅仅有石雕、木雕的工艺精湛，并且是一条条纵横四方的青石板路和弯曲狭长的小巷，是分裂了两旁的古老的石柜台和木柜台。还有门窗上精雕细刻的小铃和牌坊上倒立的石狮，当你走在这样一个整齐排列的青石板上，立即就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时间和空间的莫大的距离感。相信在这样的时刻，你来感受一下穿梭时空的隧道，也是非常能够有一个奇妙的感觉。 嗯，而且青岩古镇呢，除了这些好玩的之外，它在里边啊，还有很好吃的小吃，像玫瑰糖也是它这边的一个特色，可以带点回去，因为玫瑰糖呢是非常适宜保存的，很适合当伴手礼的一种小吃。 嘿，我想吃药。你等我了，我每个眼神都在说话，爱忽暖忽热的心情呀，他和你有太多关联呀，于是我想放声歌唱，可是我却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喝不下一杯凉掉的茶，就不起一艘沉默的船，写不了一首深情的歌，忘不掉一个离开的人，扔不下一口寂寞的烟，修不好一根断掉的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话，爱 所以不愿失去你呀。那是不是该拥有你呢？你是我想放声歌唱，可是我却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喝不下一杯凉掉的茶，救不起一艘沉默的船，写不了一首深情的歌，忘不掉一个离开的人，扔不下一口寂寞的烟，修不好一根断掉的线。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为您推荐到在贵州那些网红打卡地点。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嘛，像青岩古镇啊、时光贵州等等哈，都是非常适合到我们去拍照呀，还有吃美食啊，反正很受大家欢迎就对了。 是没错。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在咱们贵州毕节市的百里杜鹃的风景区了。听到这个百里杜鹃的名字，相信你一定就会知道这里是看什么了的吧。 看花。 嗯，没错，什么花呢？ 杜鹃花。看鸟也行是不是？ 对，没错。那在黔西县境内的百里杜鹃景区，距离贵阳市啊只有70多公里，交通便利，方圆250平方公里的这一片土地上，就像是一个天造神设的巨大花盆。那这里呢还有漫山遍野的花田，也是能够让人身心愉悦的同时，并且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拍照条件和地点。 嗯，那这个地方呢它的花季其实是非常久的。百里杜鹃最适合游玩的一个季节呢其实是在春季，不过你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感受到百里杜鹃带给你的一些惊喜。在这儿啊，你就尽情的拥抱花的海洋吧。如果说呢看花哎，你看腻了，你还能去哪儿呢？你能去看一下洞，就是我们这边啊贵州非常出名的织金洞了。 嗯，没错，织金洞呢同样也是在咱们毕节市的织金县的这样一个织金洞风景区内。那织金洞呢绝对是一个你来到咱们贵州出游的首选地之一了，因为这里的溶洞内是常年的温度恒定在了16度左右，并且是能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清凉舒爽。而且啊还有被人们称为溶洞之王的织金洞，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着多项的世界溶洞之最，这里就像是仙境一般的景色，一定会让你大呼不虚此行。 嗯，而且你进到这个洞里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氤氲的这种雾气，很有仙境范儿。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如果说你想出去玩，但是啊这个秋老虎比较盛嘛，对不对，又不想被晒的话，那织金洞绝对是不二之选了。其实整个贵州哈，你像我们一直到9月30号都在对十省市的朋友有一些政策的优惠嘛，也欢迎大家来到贵州旅游。其实自从入夏以来哈，贵州有一个地方每天呢，我的天哪，都是人山人海。我有个好朋友，他前两天去梵净山的时候，早上5点多钟就去这个票务中心排队买票了，但依然是一票难求的一个状况，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多左右当天的那个票就售完了。 没错，这样的梵净山景点也是因为它刚刚申遗成功嘛，所以说每天都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进行打卡和游览。 嗯，梵净山呢也是得名非常有意思，是得名于梵天净土，也是贵州第一名山，整体的山体呢是庞大雄浑的，像它的环境啊特别的清幽。梵净山呢是一年四季都能玩，春天的时候你可以去看花，然后到了夏天呢你可以沿河然后呢游泳，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又可以去沿岸看漫山的红叶了，可以说是时时有好景，处处有

铜鼓十二调，那还有布依族乐游以及苗族芦笙舞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的环球旅行家就要带大家感受一下安顺的网红打卡地。 走进安顺，在安顺市10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有七个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距城西45公里有举世闻名磅礴壮观的黄果树大瀑布以及瀑布群，瀑布上游为神奇壮观景色各异的喀斯特中国第一汉溶洞溶洞群镇宁夜郎洞，距城南27公里有引人入胜的岩溶奇观暗河溶洞九曲回肠安顺龙宫，以南22公里有群山连绵起伏幽深碧绿清澈宁静的绿色世界九龙山，距城南100公里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内集山水洞石林木组合之精髓，浑然一体，雄奇险峻，相得益彰，是名副其实的喀斯特天然公园紫云格凸河。距城北100公里有罕见的大型地下公园织金洞，距城东70公里有风光秀丽烟波浩渺的高原湖泊红枫湖。 和自然景观相互映衬，安顺的人文资源呢也是极为丰富的，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了115处，有震惊中外考古学界的亚洲文明之灯普定穿洞古人类的遗址，有中国八大神秘文字之一的千古之谜关岭红岩天书，有存疑完整的明代屯卜村落群云峰屯卜，有古寺庙建筑奇迹平坝天台山，当然了还有石雕艺术瑰宝安顺府的文庙等等等等。那么安顺呢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的故乡，其实无论哪一样都能够惊艳你的朋友圈。 黄果树比肩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规模居世界之最。来到安顺，黄果树一定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在中国任何大瀑布都比不上它的规模，已经得到了吉尼斯的认证，规模居世界之最。它高 77.8 米，宽101米，是中国最大的瀑布。在300多年前，徐霞客也来到了黄果树瀑布，他写的水游溪上时，如烟雾腾空，势奇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倦，匹练挂摇风，巨不足拟壮也，是对黄果树瀑布最经典的形容了吧。 陡坡塘瀑布景区，精致细水长流的最宽瀑布。陡坡塘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瀑顶最宽的瀑布，顶宽105米，高21米，也是最精致最精华的部分。它的水流啊，不像黄果树瀑布一开始那么急，舒缓的水调呢，反而是构成了一幅静态里的画卷。 天星桥瀑布景区开发最全的石林景观，到了天星桥景区，似乎一切已经时过境迁，风平浪静了。它是黄果树瀑布群里面开发最全的景区，景区分天星盆景区、天星洞景区和水上石林景区。天星桥景区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和水石盆景，呈现熊猫斑竹、雄鹰展翅的天然景观。 喀斯特溶洞《盗墓笔记》的实践冒险，去过了黄果树龙宫更不可能不去，被誉为天下喀斯特尽在龙宫的龙宫，是喀斯特地貌展示的最为全面的地方。它拥有两项世界之最的记录，全世界天然辐射最低和全世界水旱溶洞最多的地方。因为呢里面溶洞较多，又是水流聚集地，即使是夏季也非常凉快，有没有盗墓笔记的错觉呀？而龙宫的名气呢早就已经出了安顺，一部西游记的拍摄将它和黄果树很好的串联了起来。今日黄果树的夜郎洞风景媲美龙宫，和石头寨以及黄果树景区紧密相连，如果不喜欢龙宫人太多，就可以来到这儿，一样能够领略地下溶洞的风采。 紫云阁突河连接天地的通天门，天地神光乍现。在安顺有一处彰显神力的地方，紫云阁突河，在横跨阁突河大山之上，从山上的洞里会出现一束神光，照射下来落入水中，显现的那一束光被称为天地神光。而山上的洞口仿佛是通往天上的门，叫穿上洞通天门。每天早中晚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光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乍现，非常神奇。 阁突河攀岩戏水两不误，穿越在阁突河里感受河水的清凉之气，跳下去游泳洗澡， 也不是不可以的。有些地方其实不是很深，但不要贸然尝试。坐在船上也能看到当地人徒手攀岩的技巧。被评为世界攀岩第一人的故乡就是这里，可谓真正的蜘蛛侠。 千年玄关隐藏千年至今未解的神秘存在。在格凸河里面，另外一个奇迹就是千年玄关。在格凸河的高山之上悬挂了大批的玄关，他们都是苗人。听说啊，他们可能是古苗先人的英雄墓冢，被记挂在这里以示尊敬，或者可能是南迁的苗族人不肯入土为安，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家园。 逛古镇走老街渐渐地成为了很多人周末休闲的日常。古朴的民居，可口的美味，来到贵州旅游，我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古朴的村寨。再资深一点的旅行者，对屯堡也是不会错过的。 百年的屯堡拥有600年的故事，600年的历史，600年的沧桑。 屯堡600年前的明朝军魂。安顺屯堡文化系明代从江南随军或经商到滇黔的军事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遗存。随着岁月的变迁，安顺一带的屯堡人仍奇迹般地保存着600年前江南人的生活习俗，其民居、服饰、饮食、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无不具有600年前的文化因子。这种屯堡文化为古代汉民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今天的安顺，聚居着一支与众不同的汉族群体——屯堡人，他们的语言、服饰、民居建筑以及娱乐方式都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演绎着一幕幕明代历史。这一独特的汉族文化现象被人们称之为屯堡文化。而安顺屯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要属西秀区七眼桥镇以云山、本寨、雷屯为主的云峰屯堡文化风景名胜区。 地戏表演，600年前最原始的汉人表演。地戏俗称跳神，由原始傩舞的分支军傩演变而来，盛行于屯堡村寨，集演戏、祭祀、娱乐于一体的古老戏种。屯堡人依村寨门前或寨中空地为戏台，以憨直拙朴、粗犷自然的露天演唱形式，用唱、念、做、打的艺术手法表现封神、楚汉相争、三国、薛刚反唐、金钟传等中国古代忠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演员们额上戴以简练夸张的莲子及木雕面具，身着长衫，背插小旗，腰系战裙，手持木质短刀长枪，唱着原始的益阳腔，紧接一锣一鼓的击奏，在一人起口、众人接腔的伴唱下，以人物上下更换，时空变换，借三五步为万水千山，就竹鞭为金戈铁马，依桌椅象征高山要塞，在益阳开合的厮杀、挡、架、翻、窜的格斗中虚实结合，形神兼备，产生极具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古代战争景象，从而形成屯堡地戏特有的艺术魅力，被称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 屯堡服饰遗留百年的朱元璋明代汉装，屯堡人至今一直穿着明朝服饰，明代凤阳汉装，那是朱元璋老家汉族妇女的正统装束。走进屯堡的街上，会有一种错觉，像是来到了影视城，仿佛穿越回了明朝，看着数百年前的明朝人坐在自家村落品茶喝酒看地戏，其他地方只能在戏台上看到这种穿着打扮，在屯堡啊却是日常生活变装，其盛装、婚丧嫁娶装和节日盛装更有独特的魅力。 屯堡建筑把石头工艺发挥到极致，从高向下放眼望去，白白的一片，错落有致。屯堡民居就是一个石头世界，居民的建筑就是四合院，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封闭的格局。 石头建筑的屯堡民居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村寨内的巷子相互连接，纵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靠巷子的墙面留着较小的窗户，既可以采光，又形成了遍布于巷子中的深邃的枪眼。低矮的石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功能，这一切无不显示当时战争所需的建筑构式和屯军备武的思想。那么现在呢， 屯堡的村寨当中至今仍存留着许多的垛口和炮台。 屯堡民居最大的特点就是石头的广泛应用，一户民宅就是一座石头的城堡，一个村庄就是一座纯粹的石头城。屯堡是一个防御敌人的整体，而屯堡民居就是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细胞，既可以各自为阵，又可以互相支援有邻，既保证一宅一户私密性和安全感，同时又维系各家之间必要的联系。 岁月悠悠，明清的中原文明早已成为现代的史书，600年前的江南风物在这里被定格，黔中屯堡人以其遗存的古风和鲜明的特色为世人所惊叹震撼。 说了这么多景点和文化，一定挡不住要和大家分享的便是安顺的美食了。是的，安顺的各式小吃从视频画面上只能体现它不到一半的地道和美味，一定要亲自去排队等待才能真正的勾起你的食欲。 安顺果卷，冰滑浓辣的两种反差。安顺果卷是贵州有名的小吃，将粉皮切成方块，放入辣椒酱、绿豆芽、海带丝儿、泡菜、花生、黄豆、折耳根等不同的材料，将它们裹成一卷即可食用，放上辣酱配备冰凉的口感，形成两种反差，顺滑浓烈。 小锅凉粉，包裹十多个配料的鲜美小火锅。砂锅凉粉是安顺又一大名吃，秘制辣椒酱和腐乳的香味是一绝，它最大的主角就是米豆腐，在砂锅内塞满粉条、凉粉、苕粉、火腿肠、肉、豆皮、自制土豆，配上精心制作的汤底、辣椒和腐乳，凉粉的凉意和汤料的热气悄然混搭，一凉一热，风味自是不同。因此提起安顺名小吃，自然不可绕过砂锅凉粉。有大骨汤作为佐料，米粉又是贵州特有的，味道比一般的火锅要鲜美很多，添加了腐乳和自制辣椒的砂锅凉粉，味道富有层次感，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不可否认，这些小吃承载了安顺人味觉的记忆，安顺美食是种文化，我们应该让他们更好的留下去。 没错，看来吃之前啊，一定要记得先拍个照，吃完了再修图。 是啊，还可以用手机视频随时记录在朋友圈，现在还有很多短视频制作软件能够把安顺打卡的所有照片和视频全都剪辑进去，加上字幕就不怕忘记时间和细节了。 哎，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才真正发现安顺原来汇集了这么多的旅游美景和人文资源呢。希望啊，能够让升级前更多的朋友来到安顺，分享你所见到的秀美景色和这里的生活气息，相信人人都可以是网红。 好了，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我是贵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刘宇， 我是叶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住在876。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着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